我哋最積極。HKPeanuts.com， 我係劉小麗。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我唔係卓佳佳，我係 Oscar 拉，我係學文思潮黎文樂，歡迎大家收聽花生台。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到嚟啦，大军阀嘅时间啦，哇，咁啊七月最后一日，咁咧今日咧，有位阿哥啊，即系阿。我唔可以叫云土啊！你唔系你上网唔可以叫云土嘛？ 你叫乜都得，冇问题。你叫楼上咪更加唔讲得啫，我啲嘢 系嘛？阿云土，系 乜都讲晒到啊！你大佬， 系总之系云土啦。咁样点解搵云土上嚟咧？咁啊，啱啱佢喺呢一个 门口俾人截住。 系啦，咁啊，第一阿龙就未讲到啦。咁第二咧，我哋今日有一个话题啊。咁啱啱開正阿雲圖呢份咁樣，就係一百毛上市啦。 OK， 喂，今日一百毛呢條橋掂唔掂咧？係嘛？咁啊， 有排講喎，一百條毛 係啦，一百條毛係嘛？喂，有啲人話人文化建國都唔知建咗喺邊係嘛？上市都去唔到係嘛？即係搞嚟搞去越做越縮係嘛？淨係靠篤衰度日。喂，咁啊，即係一百毛唔同啦，咁樣咁啊。阿土伯，你又同佢有啲即系吓，有啲过节噶喎，你屌阿林日希，话佢收老公钱， 唔系啊，哇！你哋真系，而家你又噏咗出嚟噏，你嗰个隔篱房啊，你咁样啊，大佬，我话佢呢一个 奶阿爷啊，你奶阿爷， 我话佢撑梁天琦啊，够，屌你老味真系， 你呢条片系咁讲噶嘛，吓， 讲出嚟啊，输到你下一个月嘅人工， 唉， 你嘅酬金，我话佢，你撑梁天琦。其实你剔咗晒， 你剔咗晒啦，系啦。咁呢一个咧就 咩收老共钱啊？屌，真系你学咗埋隔篱嗰啲咁嘅嘢，我好少用呢个安嘅， 即系剔咗半套晒。 系啦，剔咗半套晒啦，系咪？咁啊，旧年即系 佢醒目嘅，中咗， 唔系因为佢真系咩噶嘛？佢真系睇 marketing 噶嘛？呢个人系，佢真系赚钱噶嘛？呢个人系嘛？佢亦都唔会话即系。我咁讲啦，有啲即係今时今日做啲本土派嘅人就喺度话啦，唉，而家就係为咗搵钱啦，係咪，唉，即係都唔理乜嘢公义呀，乜乜乜乜呀，唉，又话自己係本土派，点解你会去呢个开曼群岛注册嘅呢？咁样咁有啲嗰陣时本土派奉为女神嘅人呢就喺度質問呢个问题啦。咁样。 其实呢个问题呢就好白痴嘅啫。因为点解呢，全香港上市公司我估占咗八九成以上呢都系嗰个冇公司就是摆在开曼群岛又好巴拿马又好 不想被查 是啦，同埋你转股份啊， 容易 嗰个唔需要俾 stamp duty 咁多， 系啦， 或者发行新股啊嗰啲嘢都系方便噶嘛，因为嗰个全部系跟 common law 嘛。但系你喺香港做生意，我理得你喺边度注册，你都要交税噶，大佬 系啊， 系咪？同埋你要成立公司噶，系 non Hong Kong companies 嘅，即系非香港注册公司，其实你都要登记噶，大佬 系啊， 即系呢啲系对嗰啲基本税务啊，同埋呢个成立公司啊等等嗰啲系完全无知人知乜。啲嘢嘅啫，大佬。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终于知道，原来林日希咧个真名就叫徐家豪。啊，点解会咁成功咧？系嘛，即系做咗差唔多有十唔系喎七年喎，都已经系由黑子做到而家。咁但系对于好多人嚟讲，即系嗰个历史咧，如果你话弹起嘅历史咧，可能系要算系呢一个无记电视计起啦。 嗯， 系嘛，咁啊，即系嗰度都有三四年嘅啦。其实，如果你讲到系万千厄拉何台庆嗰只咧。咁都有做咗两三年啦，今年好似冇做添嘛，旧年已经系缩得好劲，咁你都咁讲啊嘛，唉，一百毛玩完噶啦，系咪唔掂啦，系咪越嚟越见事，越嚟我哋见到嘅嘢咧，即系譬如我哋 Facebook 咧，系咪越嚟越少 friend 去 share 嗰啲嘢？ 系、哦。 好少噶，少咗好多。 我嘅感覺就係睇呢樣嘢嘅咋，我未睇佢財務數據，因為佢唔上市，我哋睇唔到佢 financial statements 噶嘛。 係啦， 係咪？ 咁而家咧就俾我哋見到，竟然哇，即係係唔係叫做即係呢一隻？咁佢自己就揾錢真係有道啊，越嚟越實。即係佢揾錢，佢